林，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郭圣通被贬离开京城，去当中山王太后，最受伤的人就是太子刘江。是啊，在历朝历代朝廷后宫之中，都说母以子贵，同样的道理，子也以母为荣。母亲被贬之后，刘江感受到了四面八方的压力，心里就开始忐忑不安起来了。尽管大度的刘秀对他进行百般安慰、千般弥补、万般关爱，但是在刘江的眼里都变了样了。千言万语抵不过一句话，母后的下场给了这个曾经满腔抱负的年轻人一个沉重的打击。一切的荣华富贵只是过眼云烟，一切的权势利益只是海市蜃楼，一切的风平浪静只是汹涌波涛中隐藏的狂风巨浪。原本开朗的刘江变成了忧郁王子，原本阳光的刘江被阴霾所代替了。因为他认为原本属于他的一片天空，在母后郭圣通离开的那一天已经彻底的倒了。从此他不再谈论国事，从此他的脸上不再有笑容，他人在太子位上，心已经死了。眼看他在日复一日的沉沦，他的老师智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找刘江进行了一次长谈。此时已经习惯性沉默的刘江听完智运的长篇大论，最后才悠悠地来了一句，请老师指点迷津。于是乎，智运直接教会了他两个关键词，一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二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进可攻，退可守，明哲保身，进退自如。当穷困不得志的时候，以独善其身的清高安抚失落的心；飞黄腾达的时候，又以兼善天下的豪情警戒自己。刘江不傻，经过智运开导，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乎，他嘴里叫着罢了罢了，一切都是白驹过隙，过眼云烟，放下一切什么都是了，我这个太子之位不要也罢。说着他向刘秀递交了辞职报告，意思是呢，我无德无能，空占太子之位多年，实在汗颜。继母的长子刘庄为人谦厚，是做太子的不二人选，我请求辞去太子一职。第一次呢，刘秀没同意，毕竟刘江也没有什么过失，刘秀为了作秀的需要也不能马上答应。第二次刘秀还是不同意，第三次刘秀接受了。建武十九年，刘秀再做重要的人事调整，免去刘江太子一职，改封为东海王，任命原东海王刘阳为新任太子。因为刘阳与反叛的真定王刘阳谐音，为了避免这种不吉利， 把刘洋改名为刘庄。离京的时候，28岁的刘江心情跟他母亲郭盛通是截然不同的。郭盛通是在伤心绝望中愤然而去的，而刘江是在如释重负和解脱当中离开的。他没有再唱那些伤心的离歌，而是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要全身而退，真不容易呀。从太子到藩王，我申请了好几遍才成功，真不容易。而刘秀为了进一步展现自己的仁义和道德，在刘江临行的时候，他还下诏将刘江的车马仪仗以及宫室陈设都升至跟自己这个皇帝一样，以此弥补刘江没能登基为帝的遗憾。随后又将刘府迁到更富饶的沛地为王，改封郭盛通为沛太后，同时升郭盛通的兄长郭况为大鸿胪。可以说，郭盛通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不入冷宫反得到尊崇的废后，郭氏家族也成为史上唯一一个非但没有遭殃丢命，反倒全家升官发财的废后家族。据说刘秀自己生活节俭，但是他毫不吝惜地把大量的金银绸缎赠给郭况，以至于郭况富得流油，整个洛阳城都称他家为金学。可是不管刘秀如何弥补，在废后郭盛通的眼里都是秀。但无论如何，他还支撑着，苟且偷安地活着。毕竟他还有太子刘江这个梦可以依靠。当他得知儿子成为废太子之后，郭盛通最后的希望破灭了。活着对他来说再没有意义可言，死去才是一种解脱。曾经的孤傲，现在的孤独；曾经的风光，现在的泪光。当年夏六月丁卯日，忧愤交加的郭盛通含恨离开了人世。这一年离他废后仅仅9年，这一年阴丽华终于苦尽甘来，彻底打败了郭盛通。这一年刘秀对郭盛通的去世百感交集，以封国太后的礼仪将他葬于北邙。这一年天地无光，日月暗淡，这一年是暴雨倾盆，山河垂泪。9年弹指一挥间，可是人生又有多少个9年呢？众所周知，自打西周以来，对中原最大的外患就来自北边。汉朝时，匈奴更是一直南下侵入中原，掠谷草。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给中原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建国之初也是雄心勃勃，想给匈奴一点颜色瞧瞧，结果却出人意料。刘邦在白登山颜面尽失，被困7天7夜，才靠着陈平的巧计脱险。从此呢，刘邦对匈奴产生了畏难情绪，再也没对匈奴有过大的动武举动。此后到吕后执政的时候，匈奴嚣张到以赤裸裸的情书进行调戏，但是吕后也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直到西汉时，汉武帝打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口号，决定用武力对匈奴进行回击。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屡破匈奴，后来由于接连遭到天灾人祸以及汉军的打击，匈奴日渐衰弱，开始日暮西山。汉宣帝武凤元年，匈奴内部发生了大规模的暴乱，5位单于并列称王，演变成了相互残杀。 从此原本衰弱的匈奴变得四分五裂。甘露元年，也就是公元前53年，在内战中惨败的呼韩邪单于率众归汉，南徙阴山附近，称为南匈奴，而留居漠北的部分称为北匈奴。他们袭杀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者商队，威胁西域各国继续和汉朝为敌。建昭三年，西域都护府校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奋起一战，在康居都赖水边大破北匈奴主力，砍下了置之单于的头颅，再次取得了突破性的胜利。然而由于汉哀帝到王莽新政时朝中内乱不断，北匈奴各部又趁机结合在一起完成了重组。与此同时，还在燕门云中一带扶植起了卢方伟政权，目标直指中原。刘秀建立东汉之后，百废待兴之时，边境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北方有彪悍无比的匈奴，东北方有放荡不羁的鲜卑和乌桓，在西部有胆识过人的羌人，在南方有英勇善战的越人和苗人。此刻的匈奴虽然无法和最鼎盛时期的漠毒单于时代相比，但他们却巧妙地选择了联合，与羌人、鲜卑、乌桓等新兴势力联合起来，共同掠夺汉朝的地盘和财物。其中呢，乌桓部落的基地又紧邻边塞，如果早上他们从自己的基地出发，晚上就能够抵达汉朝的延边代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等五郡。所以乌桓动不动就来个边塞五郡一日还，所以这边塞五郡都很受伤，到后来竟然成了白骨露于野的荒凉萧条之地。面对这些少数民族的掠扰，刘秀不出招不行了。于是建武17年，刘秀任命前征虏将军翟尊之堂弟乡愤令翟荣为辽东太守。建武21年8月，刘秀派马援及业者分别修筑城堡要塞，逐渐恢复郡县，在有些地方虚设太守县令，招揽移民移充边塞。同时马援还想出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在进行各项修复工作的同时，精选出3000骑兵，夜出高柳，准备袭击乌桓的大本营。可事实证明，乌桓的哨兵不是吃素的，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汉军的行踪。在不明敌人底细的情况下，他们没有积极组织应战，而是选择了不休遁走。结果可想而知了，马援到达乌桓大本营的时候，早已经人去营空，一无所获，只好无功而返。如果说乌桓学到了匈奴人的逃跑精髓，那么鲜卑的骨子里就流淌着匈奴人的彪悍。在乌桓人逃的同时，他们却组织了10000多骑兵进攻汉朝的辽东郡。辽东郡太守翟荣智勇双全，他早就在这个荒凉之地磨刀霍霍多时了，只等和鲜卑等少数民族进行大决战。面对主动送上门来的鲜卑人，翟荣说了一句：“来而无往，非礼也。”率领数千精兵强将迎敌，两军交战，只见翟荣身先士卒，率先冲向敌军。汉军士兵大受鼓舞，如狼似虎地紧随其后。结果鲜卑骑兵被汉军的气势所威慑，被汉军杀得落荒而逃。逼走了乌桓，赶走了鲜卑，还有个匈奴呢。此时的西域车师前王国、鄯善王国等 因为不堪西域刹车王贤骄傲蛮横的赋税，纷纷派出王国的太子到汉朝当人质，并且向汉朝进贡金银珠宝，目的就是为了寻求保护。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面对西域的动荡局势，刘秀也彷徨无计。结果西域各国一顿相互残杀之后，最终化零为整，通通归顺了强大的匈奴。随着刹车、鄯善、求孜诸国的归附匈奴，汉朝在西域的领地一夜之间化为了乌有，什么叫沧海桑田，可见一斑。正当刘秀对匈奴发出撼天下意、撼匈奴难的感慨时，南匈奴来汉朝请降了，这对刘秀来说是个意外之喜。原来此时的匈奴祸不单行，建武23年，正处于恢复状态中的匈奴再次遭遇毁灭性的打击，发生了剧烈的内乱。没办法了，刘秀又得派人去帮助平乱。北方匈奴的威胁刚刚得到缓解，刘秀还来不及缓一口气呢，南方武陵蛮又发生叛乱，并且很快攻克了武陵郡政府所在地临原。叛乱没有小事，刘秀自然高度重视，他急派武威将军刘尚前去征剿，但结果是孤军深入，全军覆没，这让刘秀很震惊。就在刘秀一筹莫展的时候，朝中闪出一员大将，他大吼了一声：“臣愿带兵出征。”这个毛遂自荐请求出征的人，就是伏波将军马援。我们都知道，伏波将军马援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将领，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因为私放囚犯而远走边境放牧为生，很快就有几百人前来投奔他，甘心听从他的指挥。于是他就带着这些人在甘肃、宁夏、陕西一带过着游牧的生活，俨然一名部落首领。由于经营得法，很快他就拥有了几千头牲畜和万斛谷物。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马援不经意间就成了一代富豪。可是呢，马援是一个视钱财如粪土的人，为了不沦为守财奴，他把财产全都分给了兄弟和族人，又过起了无牵无挂的北漂生活。不久，王莽乱汉，各地群雄割据，烽烟四起。马援在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到处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他做过王莽新朝的官员，后来又投奔魁霄，最后来了个良禽择木而栖，投靠了刘秀。刘秀在平定公孙述的时候，正是因为马援的支持和帮助才获全胜。建武9年，马援被任命为太中大夫，做莱西的副手，统领诸军驻守长安。从王莽末年开始，塞外羌族不断地侵扰边境，不少羌族更趁中原混乱之际入居塞内，金城一带属县多为羌人所占据。莱西就此事上书说，陇西屡有侵扰祸害，除马援外无人能平。刘秀统一全国之后，马援依然是忧国忧民，总是担心边疆上的事儿，多次上书请求去伐匈奴。建武11年夏天，光武帝任命马援为陇西郡郡守。马援一上任就整顿兵马，派步骑3000人出征，先在临洮击败了鲜灵羌，斩首数百人，获牛马羊10000多头，守塞羌人8000多是望风归降。建武13年， 五都参郎羌与塞外各部联合，杀死官吏，发动叛乱。马元帅4000人前去征剿，发现了羌人占据山头了。马元命令部队选择适宜的地方驻扎，断绝了羌人的水源，控制了草地，以逸待劳，不许出战。羌人水草乏绝，陷入了困境。首领们带领着10000户逃往塞外，剩下的10000多人也全部投降。从此陇右清静安宁。马援在陇西太守任上一共6年，由于他恩威并施，使得陇西兵戈渐息，人们也逐渐过上了和平安定的生活。建武18年春天的时候，现在的越南水富省附近又发生叛乱，征策自立为王，公开和东汉朝廷决裂。刘秀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前去平乱，结果马援和叛军大战300回合，大破敌军，斩敌首数千级，降者10000多人。第二年正月，平息了叛乱的马援被封为新息侯，食邑3000户。后来北匈奴对汉朝不安分的时候，马援也多次出兵捍卫了汉朝的荣誉。此时武西蛮的叛乱，武威将军刘尚全军覆没，危急关头，马援主动请求出击，再度显示了他关山度若飞的英雄气概。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理想，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

这对话就完了。 虽然是一问一答，但是刘秀却被马援的爱国敬业精神彻底的打断了。于是立刻任命马援为大军统帅，率领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勇等人统军40,000南下攻击武陵郡境内的无锡叛变。喊伏波将军马援的南征兵团抵达临湘的时候，无锡蛮族叛军正在全力进攻县城呢。马援来的正是时候，他不顾疲劳，马上发动了对无锡叛军的进攻。内外夹击，叛军猝不及防，自然是大败而归，并且还留下了3000颗人头。宜将胜勇追穷寇，接下来马援决定乘胜追击，消灭无锡蛮族主力。他马上分为2步走，一是派人探明路径，二是亲自制定作战方案。汉军抵达夏郡的时候，何去何从呢？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当时有2条路可以深入蛮族的心脏地区，一条从冲县出发，是条阳关大道，优点是沿途是宽敞的大路，安全系数大大增强和提高。缺点是线路长、距离远，后勤补给的难度大。另一条从湖头山出发，是独木桥，优点是线路短、路途近，自带干粮就可以解决温饱问题。缺点是路险坡陡，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走这条路机遇和风险并存。可就是这2条道，却让马援和副中郎将耿舒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耿舒是属于保守派的，做事向来谨慎稳重，他主张选择走阳关大道。理由呢，虽然绕道了，要走很多弯路，但这条道路平坦，可以避免善于打游击战的蛮族叛军的伏击。马援是属于豪放派的，做事向来以雷厉风行著称，他主张选择走独木桥。理由是走冲线虽然安全，但是行军缓慢，时间和战线都会拖得很长，而且呢，大军势必会消耗更多的粮食，增加后勤的负担。而走湖头山呢，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按理啊，在军事路线选择这样的关键时刻，出现分歧也很正常。坐在一起好好的商量，最终确定正确的行军路线才是当务之急。可是呢，马援和耿舒两个人对自己的选择都很坚定，谁也不让谁。没确定统一的行军路线，出兵的日期是一拖再拖，眼看要再拖下去，就要耽误军机了。马援只好把行军的2项意见同时呈报朝廷来裁决。刘秀看了书信之后，批了这么一句话：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你是主帅，你看着办吧。意思很明显，就是委婉地同意了马援的战略。刘秀虽然批得委婉，但耿舒却感到委屈。不满归不满，耿舒还是尊重了上级的指示，于是大军就开始走独木桥了。接下来的过程正像耿舒所说的那样，汉军刚过湖头山，很快就陷入了无锡蛮族布下的天罗地网。进进不得，退退不得，汉军陷入了绝境。屋漏偏逢连夜雨，当时正值炎热的酷暑，不久呢，汉军当中竟然产生了瘟疫，并且很快蔓延开来， 病死的将士是数不胜数。对此，马援采取措施，一边派兵固守营寨，抵御叛军的进攻，一边在西岸山壁上凿出一个个小洞，士兵躲在里面，一来可以休养，二来可以让病人之间进行隔离，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无锡蛮族困住汉军之后，渐渐地加强了攻势，使得汉军疲于奔命。马援一看形势十分危急，以身作则，带领士兵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击。中将是拼死拼活的时候，而副将中郎将耿叔却在干着另一项技术活，他在抱怨呢。是啊，我主张走阳光道，你呢却偏要上独木桥，现在知道独木桥什么滋味了吧？抱怨过后，他又开始诉苦，他马上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兄长耿衍，信中分两层意思，一是讲述汉军现在的艰难处境，请求增兵；二是讲述马援的一意孤行，请求调查。耿叔的意思很明显，把责任全都推到了马援的身上。耿衍接到书信之后，不敢怠慢，立即把情况向刘秀进行了汇报。听说南征大军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刘秀自然很是失望。而此时刘秀的女婿梁松等人又来了个落井下石，结果让刘秀一怒之下，一方面呢，对马援进行了怒骂，叫你自行裁决，不是叫你自投罗网，自寻死路，不让你去，你偏要去，这下好，晚节不保了，带着士兵往火坑里跳，自己寻死还要带上别人。另一方面呢，撤销了马援的军事指挥权，刘秀马上派遣梁松为中郎将，充任监军官，去追查马援的责任，接收马援的军队。马援很想胜利，也需要胜利，他很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挽狂澜于既倒，可是接到刘秀的谴责令和追查令，马援是悲愤交加，怒火攻心，当场就吐了一口血，昏过去了。年老体弱，再加上连日征战，本来体力和精力就到了极限了，此时怒火攻心，这一倒下去就再也没站起来，马援就以这种悲情的方式结局了自己辉煌而凄凉的一生，当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梁松到的时候，马援已经死了，梁松旧恨难消，趁机诬陷马援。梁松对马援呢早就怨恨着，原因也很复杂，后边呢咱们会说的。接下来的事儿就很简单了，在梁松的策应之下，一些早就看不惯马援的人开始活动了。没错，马援活着的时候太风光了，总是在刘秀面前抢风头，弄得一些自认为是天才的人都变成庸才了。马援活着的时候呢，不敢找马援算账，死了，这笔账也该了结了。接下来就很简单，一些视马援为眼中钉的人就趁机诬陷他。马援以前在南方打仗的时候，听说过一种药可以防止中瘴气，据说有百毒不侵的功效。马援打了胜仗凯旋归来的时候，顺便带了一车回来，这个药叫薏苡，一颗一颗晶莹剔透，就跟珍珠似的。于是这些人就给刘秀打小报告，说马援贪污受贿， 曾经从南方弄了一车珍珠回来。刘秀本来对马援的死就伤心至极，看到这个报告，显然是急火攻心，下诏没收了马援的侯位。马援的家里人一看，只好偷偷地把马援给埋葬了，据说是用马革裹着他的尸体，当真了却了他马革裹尸的愿望。一代名将就此长眠于地下。当然了，也有人为马援鸣冤的，朱伯就是其中一个。这朱伯曾经任云阳县令，12岁就能够流利地背诵诗经书经，被人称为神童。他常常去拜访马援的哥哥马况，见面的时候，朱伯态度沉静，言谈流畅，谈笑自如。马援当时才开始接触书籍，面对朱伯不由得自惭形秽，自愧不如，怅然若失。哥哥马况看出了弟弟的自卑了，于是马况亲自跟弟弟酌酒勉励弟弟。朱伯不到20岁，右扶风郡就试用他代理渭城县县令。可当马援已经晋封侯爵高位，朱伯却仍然是原地踏步，仍然是一个县令，一直都没升迁。马援尊贵以后，常常仗着马家对朱伯旧日的恩情，很有些瞧不起朱伯，甚至呢，有时候还欺负他。可是朱伯却越发的谦恭，依然和马家保持着亲近。等到马援受到诬陷和迫害，世态炎凉，亲友宾朋一个个都唯恐避之不及，他们对马家通通敬而远之，纷纷溜之大吉。而此时朱伯挺身而出，长跪在宫门之外，上书为马援申冤，说马援已死秦氏，应当得到公平的待遇，此语恳切，情意可嘉，令人垂泪。此时马援的侄儿马炎和马援的夫人也先后六次向皇帝上书申诉冤情，言辞凄切。最终刘秀像是被突然点化了似的，这才命令厚葬马援。后人有诗写道：誓死忽如归，春潮带雨晚来急，春来便是桃花水，山重水复疑无路，花落知多少，醉卧沙场君莫笑，望帝春心托杜鹃，夕阳无限好，景星行止，江湖夜雨十年灯。话说刘秀成功地废除了郭皇后，把自己心仪的圣女阴丽华扶上了皇后的宝座，然后又通过各种高压政策和舆论，迫使孤太子刘江主动让贤退位，从而呢，刘秀顺理成章地把他最疼爱的儿子刘庄立为太子。没有以往后宫之争的刀光剑影，没有以往后宫之争的血雨腥风，刘秀凭着他高超的驾驭能力，凭着超一流的柔功，把后宫之争演变成文明之争，把影响力降到了最低，把残酷性扼杀于萌芽之中。也正是因为这样，当刘江满含热泪一步三回头回到封地的时候，内心在喊叫着：其实我不想走。刘秀原本轻松的脸上却突然间有了一点伤感，有点悲悯，有点感叹。他只能在心里抱歉地说了：儿啊，其实你很优秀，其实你也很像我，但现在是和平年代，不需要舞刀弄枪，需要的是知识啊。对不起了，你的治国主张我不赞同。当然了，这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你投错了胎呀。你的母亲如果不是郭圣通而是殷丽华，那么一切都会是另一个结局了。可是无论如何，随着刘江的离京，刘庄的胜出，一切都尘埃落定，刘秀心中的石头终于放下了。但他还来不及喘一口气儿呢，又一个烦恼摆在他的面前，那就是给太子选师傅。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好多人都看过，里边呢有这么一个搞笑的场面，天不怕地不怕，天不服地不服的南海恶神月老三，因为不愿意出尔反尔做王八，就认段誉做师傅。段誉自感承受不起，进行推脱，但是月老三好像对段誉是情有独钟，到最后居然死皮赖脸地求段誉做他的师傅。之后每次见到段誉还要上去毕恭毕敬地磕头，全然不顾别人异样的眼光。在少林英雄大会上，他说了一句不许伤害我师父，为救段誉不惜跟慕容复动手。而段延庆在曼陀山庄抓住段誉威逼段正淳让出皇位的时候，月老三说了一句不行，他是我师父，站出来拼命了，结果惨死在段延庆的铁杖之下。当然了，徒弟选师傅这不是金庸的独创，因为在古代宫廷太子身上早就已经泛滥成灾了。就像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一样，皇帝的儿子自然也不愁老实交。为将来继承皇位着想，刘秀自然想给太子刘庄找一个好的师傅。这时候一个热门人选新鲜出炉了，这个人就是殷丽华的哥哥殷实。这一切的幕后主使自然是殷丽华了，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殷丽华首推刘庄的舅舅来当师傅，自然有他的道理，有他的想法。但事实证明呢，太子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作为现任皇帝，刘秀自然不可不查呀。于是在建武28年，慎重的刘秀召开了一个御前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专门研讨太子的教育问题，商议太子老师的最佳人选，要求大家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民主进行提议。当时的后宫已经是殷丽华的天下了，当时的殷实已经被刘秀册封为陆侯，官拜执金玉。众人都知道执金玉这个官名对刘秀来说那是刻骨铭心的，当年初出茅庐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经典台词：娶妻当娶殷丽华，做官当为执金玉，被传为千古佳话。而随后刘秀通过打拼不但娶到了殷丽华，而且官位比执金玉更大，成了天下之主。因此呢，把殷实封为执金玉意义也很特殊。执金玉的官职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作用不小啊，相当于皇帝的贴身保镖。更重要的是，在刘秀的潜意识里，这是一个神圣的职务，而把这个职务封给殷实，可见殷丽华当时的得宠，可见刘秀对殷实的赏识。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同样的道理，官场上众官员的眼睛更是雪亮的。谁是皇帝的最爱，谁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他们能不知道吗？他们能不做顺水人情吗？也正是因为这样，当刘秀要大家提议太子师父人选的时候，